这就是伊斯兰。首先，你要知道，伊斯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专属于某个人、某团体、某部落或某地区的宗教。伊斯兰有着自己特定的含义。假若一个人信仰伊斯兰，那么他就是穆斯林，无论他的名字曾经叫张三或李四。假若他没有信仰伊斯兰，那么他就不是穆斯林，哪怕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也罢。何为伊斯兰？伊斯兰就是对真主的顺服，即对真主意志的顺从，崇拜他，不举办他，服从他的一切命令，远离他禁止的所有事项。伊斯兰的一些特性，符合人类天性。伊斯兰是真主赋予人类的天性的宗教，这一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对神灵存在的认识。认主独一性，伊斯兰是认主独一的宗教信仰，是虔诚的履行崇拜独一的真主。安拉是宇宙间唯一应受崇拜的主宰。注重理性，伊斯兰是尊重理智和思维的宗教，大量的古兰经文都提倡要善用理智，并鼓励人们多参悟、勤思考。世界性，伊斯兰是面向所有人类和精灵的世界性的宗教，它没有时空、种族和肤色之分。完美性，伊斯兰是完美的宗教，它修正了以前的律法。真主通过伊斯兰完美了对仆人的施恩，并且选择了伊斯兰为人类的宗教。均衡性，伊斯兰正确合理地满足人类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需求，与此同时兼顾今后两世，绝不顾此失彼，是中正公平的宗教。全面性，伊斯兰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如善待他人、维护人权、仁爱怜悯、仁爱人类、动物等所有的被造物，公正、和平，提倡勤劳自立、合法谋生、清洁等等。